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早晨有轻度到中度霾，偏北风1-2级转3-4级，最高气温7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您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张征。今天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呢，要为大家推出一个系列节目。目前呢，对于我们的高三考生来讲，正是进入到了一个关键的备考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备考期当中，作文的备考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但是呢，想要写好作文，应该是日积月累的一件事情。因此呢，我们从本周开始要为大家特别推出一个系列的节目，和我们的高考专家一起来谈作文、讲语文。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说说作文的审题。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高考语文研究与辅导专家、清华学校高考语文主讲学科带头人王丹宁老师。那在丹宁老师开讲之前，我们先和您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首先我们先和您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北京五校区实行春雨计划，提升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新成立6个学院，优化研究平台和教学资源。201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834万人，比2018年增加14万人。接下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北京提升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工作推进会日前召开，通州、昌平、顺义、密云和延庆5个区的30所农村中小学参与了春雨计划，用3年时间提升和带动农村地区中小学整体教育质量。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日前新成立地球物理学院、新能源与材料学院、安全与海洋工程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非常规油气科学技术研究院等6个新学院。据了解，本次改革调整有利于学校发展目标和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实现，有利于抢占新兴交叉学科制高点。此外，从协调发展上，在考虑一流学科建设的同时，统筹考虑了学科生态以及学院相互支撑，保证其他学院的规模以及对优势学科的支撑作用，有利于形成和谐共生共荣的局面，更加有利于教学科研的融合和人力资源优化、研究力量优化、研究平台优化以及教学资源优化。记者日前从2019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上了解到，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834万人，比2018年增加14万人。教育部要求各地高校以更大的力度拓展基层就业新空间，落实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代偿等政策，会同有关部门增加中央基层项目规模，鼓励更多大学生到部队建功立业，抢抓农村发展重大机遇，推动毕业生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教育部还要求各地各高校要以更优的质量打造就业服务新内涵，广泛应用互联网加就业新模式，开展就业困难毕业生专项培训，建立全员参与的1:1困难群体精准帮扶机制。 为了从青年这个视角更具体真实地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中国青年报日前将青年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作为评估对象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受访青年为自己的三感都打了7.5分以上，他们确认自己是改革开放的充分受益者。在分析不同年龄段群体对三感的评分数据显示，90后是更幸福的一代，而80后则成为了获得的一代。写作分数上不去是许多考生备受困扰的一个难题，审题往往决定了大作文的成败。审题出了问题，再好的语言、再好的论点都难为其作嫁衣。目前正值高考备考关键期，如何在复习阶段提升自己的审题能力，如何结合阅读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推出特别节目，和高考专家一起谈作文审题。欢迎您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呢，要为大家制作播出一系列的特别节目了。那么这个系列节目呢，是要为我们的考生朋友来提供作文复习备考的方向指导。那么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高考语文研究与辅导专家、清华学校高考语文主讲学科带头人、资深高考专家王丹宁老师。丹宁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欢迎丹宁老师为我们开启一个新的系列啊。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正好高三考生实际上呢进入到了一个紧张的冲刺的复习备考的阶段了。 是的。 而实际上呢，最近这几年北京地区实际上在这个高考语文卷当中还是略失了很多的这种功夫啊，特别是在这个作文上又是一个得分的一个重点的题目，所以大家呢需要日积月累才能够把我们的作文水平啊逐渐提高。而我们呢在今天的首期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探讨的一个话题呢，实际上是关于审题的这个问题。 没错。 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一招不审满盘皆输啊，我们要和丹宁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作文的审题。先开始请丹宁老师啊给大家咱们先讲一讲这高考作文题现在究竟有哪几种类型。 高考作文题呢，发展到今天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啊，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我们对于它的分类呢，基本可以采取两种方式，请听众朋友们听好了。一种呢是从形式上进行分类，一种呢是从内容上进行分类。从形式上分类很好理解，基本由三个大类：命题作文、话题作文、材料作文。这三种类型的分类方法也很简单，要注意看题目的要求。只有要求中明确出现请以什么什么为题才叫命题作文，只有要求中明确出现请以什么为话题，比如以爱国为话题，这才叫话题作文。而如果这两个都没有出现啊，那它就只能是材料作文啊。注意这个分类技巧。那么我们说一下这三种类型在整个高考当中是如何变化的呢？啊，大家会发现啊，有一种类型已经基本被高考摒弃了。我们说在过去这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北京还是外地还是全国都没有考过的，叫话题作文啊。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一种比上不足、比下还不足的出题形式，跟命题作文比呢，它没有命题作文那么强的针对性。大家可以想象，以北京为话题和以北京为题，显然北京为题针对性更强，更加符合我们高考的选拔要求啊。那跟材料作文比呢，它又没有材料作文那么强的区分度，所以呢，它我们接下来就不讨论这种话题类型了啊。北京从2002年自主命题开始，到目前为止，只有第一年02年使用了话题作文，之后北京就再也没有考过话题作文啊。那全国范围内呢，也都不存在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主要针对命题和材料作文两种来谈，这是按形式来划分啊。那如果要是按内容来划分呢，这个大家要记住了啊，我们把高考作文包括我们平时看到的模拟题、练习题都可以按内容分成四个类型。伏尔泰告诉我们说，分类十分题简化，这四个类型只要搞清楚了，基本大家在阅读和审题当中呢就不会出大问题。第一个类型呢叫主观感受类啊，主观感受类，很典型的可以把它理解为叫我字类，就是它强调第一人称我，比如 我们北京考过的深入灵魂的热爱，那是深入我的灵魂。北京考过的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这是主观感受类。外地考过的提篮春光看妈妈啊，提篮春光看妈妈，我与故事啊，包括像旧书，新旧的旧，书本的书，旧书，这都属于是需要去写考生自己生活经历的，我们都叫它叫主观，强调个人感受，强调感性。那与之相对的呢，那什么是强调客观理性的呢？啊，比如说第二类叫哲理思辨类啊，它的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有哲理性，第二个具有思辨色彩。比较典型的像走与停啊，大家一想哦，有哲理性，有思辨色彩。水的灵动与山的沉稳，灵动沉稳啊，哲理思辨色彩啊，相信自己与听取别人的意见啊，哲理思辨。请注意，如果单纯是相信自己，我们可以说它是主观感受，但是如果后面加入了听取别人的意见，那这个就是哲理思辨了。所以显然哲理思辨都是那种 to be or not to be 的这种啊，比较有意思。北京历史上出过一道哲理思辨类的题目，仅此一道，就是2010年的北京卷，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大家也可以尝试说，哦，哲理思辨是怎么来的，我们尝试只考虑四个字，仰望星空，或者我仰望星空，那我们会认为它是主观感受。但因为有了关系性，所以我们管它叫哲理思辨，那就这一道题。第三种类型呢，叫社会现象类。社会现象的这个社会呢，既可以是人类社会，也可以是自然社会，比如泉水在地下集聚，有朝一日喷涌而出，读完以上材料你有怎样的感悟，这也算社会。既可以是真实社会，也可以说是虚拟社会。所谓的虚拟社会，比如我们虚构的一个故事、一个神话、一个传说或者一个寓言啊，比如我们全国卷考过的动物学游泳的寓言故事，这都统称为社会现象类。这是第三类，当然也包括这两年考的比较多的社会热点类的类型啊。第四类最简单的叫语言概念类。语言概念类就是说出题呢没有什么主观，也没有感性，更没有什么思辨的关系，更没有什么材料现象的情节，直接就给了个词儿。这是北京最早喜欢出的一种类型，比如说安啊，安就是一个语言概念。规则啊，规则，包容，或者北京的符号，这种的都属于语言概念类啊。那么以上就是四种类型，主观感受类，哲理思辨类，社会现象类，语言概念类，四种类型。 咱们先说说命题作文吧，好不好，丹宁老师？ 好的。 这命题作文，北京的命题作文这几年的这个出题的特点，还有未来的这个走向究竟是什么？咱们先说说出题特点。 北京啊，这两年出命题作文啊，如果大家回头看这些真题，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它基本上都维系了一个形式上的统一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大家知道高考改革啊，一直以来都希望以形式换难度，就是当我在形式上由一道作文题变成了两道作文题，那我不希望大家在整个这道题的作答当中呢全线溃退。换言之呢，我可能在选择难度上不会挑选那些较为难以作答的类型。比如说北京之前几年呢，明显出了很多道的材料作文类型，像大家印象比较深的老骥寻路啊，这种单一材料啊，舞蹈语的材料作文，比如这个科学家和文学家关于手机的讨论啊，这也是我们说社会现象类的材料作文，包括我们说的老规矩的失而复得引发热议等等。这类题目呢，从当年的考生反馈来看呢，大家都觉得好像要谈的东西很多，然后原因也很多，然后再写起来呢难度较大。那么既然我们改革了变成两道题目了，如果都是这样的一种类型或难度，那这个难度是会去 double 上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能够呢尽可能的保证一种稳定。所以呢，从第一年开始，我们指的是整个2015年的时候呢，北京就选择了两道命题作文。但是这之后啊，就一直延续了这个状态，只有一点变化，就是2015年的两道命题作文，一道叫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我们按照今天的分类来审视呢，它是更适合写小说类的记叙文。为什么呢？因为学生需要去虚构你与这个英雄人物之间共度一天的这个故事情节，你需要刻画这个英雄人物的人物形象啊，你需要去适当的交代背景环境描写，而这三个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环境描写都是小说需要的。阅卷人在阅卷的时候呢，也会优先挑选这三方面表现的较好的 文章，然后给予高分啊。所以我们说第一道适合写小说类的记叙文。而2015年的第二道题呢，叫做深入灵魂的热爱，要求考生挑选一个生活当中的植物、动物或器物，表达自己对它深入灵魂的热爱。那像这种题目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哦，应该适合写的是状物类的抒情散文更合适。那北京的这个命题作文呢，除了这样之外还有哪些特点呢？就是我们发现这几年的命题作文啊，在给出标题的同时上面都会有一段或长或短的材料。 嗯， 命题作文出现材料起什么作用？首先我们得说命题作文是可以不出现材料的。北京历史上有一年命题作文就没给材料，叫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所以说可以不给材料，我又给了材料，那它的用处是干嘛呢？通常是为了对整个的这个题目加以解释，或对于考生的思维呢进行一定的引导。那么有的考生会说，说老师，那命题作文的材料和材料作文的材料有什么区别呢？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材料作文的材料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到题目中一定要出现材料，甚至呢最好出现三次左右，比如开头一次，结尾一次，中间最好还能有一次。出现材料不是单纯的把材料照抄一遍那么简单，而是要对材料有一个有一个筛选，对里面的情节和信息要有一个自己语言的一个概括和包裹，要与文章有机的整合在一起，这样可能更有效果。但命题作文的材料在文中是不要求一定出现的。 除了命题作文之外，今天丹宁老师也讲了，咱们还有一个材料作文。 对，材料作文。 嗯，那么最近这几年北京高考的材料作文，它的这种命题的特点还有未来的命题的方向是什么呢？咱们接下来请丹宁老师继续给大家来讲。 这位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说既然北京已经连续考了四年都是命题作文，而且每年两道题目，一共八道作文题都是命题作文，为什么还要讲材料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些这个客观的事实。在过去这四年的时间里，除了北京卷之外，全国各地，包括全国卷一、全国卷二、全国卷三包括各个省自己出的，如果还有自主命题资格的地区几乎都是材料作文。其中呢只有一道例外，那就是我刚才说的2017年的全国卷三，他出了一道命题作文，但是因为他创新他创新到了命的是副标题，所以这个可以视作是一个尝试，他也没有出传统的命题作文除他以外全是材料作文。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其实材料作文这个大势已经形成了而且大家都比较公认说材料作文在区分度上、难度上，包括与我们未来的高考改革的方向呢，其实是有更多的同步性的。北京现在出命题作文并不意味着北京一直会出因为我们知道北京高考作文出题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很少完全创新，我们基本都是在这个借鉴全国各地出的比较好的形式这也的确是在历史上能够找到依据。比如我们说2010年北京出的第一次哲理思辨类的作文题目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其实呢在这之前2000年开始全国各地哲理思辨类早已成燎原之势了。再比如2007年就已经完全在各种类型当中占据头把交椅的主观感受类北京第一次出主观感受类是什么时候呢？是到了2009年，叫《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所以我们可以说北京出题一直叫滞后于全国。那么当全国都已经出材料作文了，北京作为硕果仅存的还在出命题作文的一个地区，它其实是有压力的。好在呢，北京是两道题目，所以给人感觉上好像这个难度并没有下降的太多，因为大家都觉得材料作文在审题难度上会更大嘛。但您那两道题目也不用都写只是二选一所以我们认为北京作文已经出了四年命题了，未来他再想创新，除了我刚才说的半命题和命副标题之外，那么材料作文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方向只是什么时候出，这个咱们不知道。那么第二个事实呢，就是我们看今年的海淀的七中明显会感觉到为之一振，因为海淀七中的两道作文题目，我们上次这个做节目也提到了，都是材料作文都是材料作文，没有再延续高考北京命题作文的这个习惯。所以如果你只是准备命题作文的考生，那别的不说，远的不说七中考试你就会觉得很别扭，因为这俩题你都没法写。 不光是材料作文，而且还体现出了北京之前从未有过的材料作文的特点。第一道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单一材料舞蹈语，只不过材料不是文字，而给了一幅图。注意，按照我们的作文题目按形式分类的方法，只要要求里没有出现以什么为题或以什么为话题，它就是材料作文。所以看图作文也属于材料作文的一个分支，只不过它的材料不是用文字做的，而是用图画来代表。而这个单一材料舞蹈语的看图作文，向我们昭示着北京未来高考出看图作文是可能的。而这道题的难度又相当的高，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唯一的一篇只给图画而没有任何文字说明的看图作文。北京虽然之前没有考过看图作文，但全国卷看图作文考的很多，而之前全国卷的每一篇看图作文，据我所知都是有文字说明的，比如摔了一跤，比如给六指做整形手术，比如猫捉老鼠，说都什么年代了，有鱼吃谁还捉老鼠，这都是有文字说明的。这样的图画在审题起来相对难度要低一些，理解起来也更容易一些。完全没有文字说明的看图作文，我们北京考生看到的第一篇应该就是这个海淀的其中，就是两只手握在了一起，外边还有一个圈把它们都包围在了一起，这就叫单一材料舞蹈语的没有文字介绍的看图作文。那么这个有可能是北京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我个人认为19年考这个的可能性不太大。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呢，就看一下海淀其中的第二道题目，它出现了三幅图。那有的同学就想起来了，说哎，老师您刚才说材料作文一共有三种形式，单一材料多导语一个，单一材料舞蹈语一个，那还有一个形式是什么呢？哎，第三个形式就是多个材料舞蹈语。多个材料舞蹈语的材料作文，北京现在还没有在高考中出现过。模拟题考过啊，给你几个材料，然后让学生去审题。那么当材料数量一旦变多起来，它的难度其实也会有一个上升，因为学生只针对其中的一个材料去审题立意是绝对不可以的啊。因为我也见过北京很多学生，比如给你俩材料，介绍了两个名人的情节和故事，学生只针对第一个材料去立意，第二个材料完全不管，这对于材料作文而言在审题上它是有失分的啊。所以多个材料舞蹈语的材料作文北京未来是否会出现，我认为应该是有这个可能的。因为全国卷在10年以前，2009年的全国卷2就已经出现了一道非常经典的多材料舞蹈语，给了科学家道尔顿、日本商人安藤百福和家务杂工乔丽三个人成功的故事的例子，让学生去写文章。那么这三道题啊，我班上的同学都很熟悉了啊。这道题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不光能够学会多材料舞蹈语的审题技巧，还可以总结出高考作文很常见的一些大盒小盒和万能盒的东西啊。所以这是全国范围内已经很常见的一种出题形式，北京也一直呢没有涉及。所以这是我认为未来材料作文的第二个方向，我们出多材料舞蹈语的材料作文。这两种题目大家在审题上面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个也是必然的。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期要跟大家进行讲解的，就是到底单一材料舞蹈语的材料作文该怎么审题，有哪些方法啊？那么如何找到立意，如何再去深化主旨，又保证我们不跑题不偏题啊？那多个材料舞蹈语的材料作文我们如何去进行立意的寻找，又该如何去深化主旨，这都是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内容当中要跟大家进行介绍的，请大家稍安勿躁。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就先暂告一段落吧，再次感谢王丹宁老师，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好了，教育面对面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飘落钢琴单纯的音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没有刺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 85013006 85013006。

现在